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校队人生：陈忠和自述》这本书。陈忠和是一个爱拼敢赢的人，无论是生活中的困难还是事业上的挫折，他总是能够微笑面对。 陈忠和自述。 机会终于向我招手。那时福建男排一队正在冲击全国冠军，这支队伍往前实力雄厚，后防相对有点小漏洞。当教练员的总是精益求精，一支队伍有一点漏洞被对方抓住，往往就是被动的开始。徐教练为了万无一失，确保夺冠，他需要找一个能巩固后防、加强一传、精于发球的专职替补队员，以弥补本队的不足。许文新教练原来是福建队的老二传手，是个打了几十年球的优秀运动员。他后来曾担任过国家男排二队教练。许教练是福建莆田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个业务精专、很有事业心的国家高级教练员。如今他在新加坡执教排球。许文新教练终于把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小个子队员就凭下三路取胜，我这方面技术还不差。从比赛经验看，我从小参加比赛，球龄算起来也不短了。许文新教练和许希通教练碰了头，两人仔细分析了我的后排技术特色和比赛替补表现，他们都一致看好我。在大家看来，我是很意外的比二队的一些大个子队员早些晋升一队。许文新教练很有个性，他指导总是不慌不忙，平时训练中的讲评也是慢条斯理，但一句一句都很有分量，叫人信服。实际上，具备有冠军实力的队伍压力最大，因为拿到冠军是应该的，若是失手就遗憾了。作为我，能调到一队和国家一流选手们同场训练，绝对要竭尽全力，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感染，一种同化，一种促进。许教练对我的训练是以强化防守、发球、一传为主，很明确给我任务，就是当后排替补队员。回想起来，我也被练得好惨，特别是单兵训练，一个人在后排左垫右挡，任凭重球纷纷扣来，一练就是连续几组。许教练对我的防守训练主要采取以难代易的办法，就是在训练中以超过比赛的难度、强度要求为主，让我能适应比赛当中的防守位置和各种角度。现在回想起来，以难代易的训练效果极好，经受了大难度、大强度的训练，比赛中反而感到相对容易多了。我也积极地适应教练要求，迎难而上，提高自己。有时候队里主攻手上网扣空门球时，我主动上去挨打，这种球敢于迎上去又能接起来，比赛中什么样的球就都不怕了。通过一段强化训练，许教练终于认可了我，在比赛中常调我上场。 一个小个子队员能在全国一流的队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欣慰。球场上就是如此，机会有了，就全凭自己的努力。所以，我至今对自由人训练是很挑剔的，因为我有这个位置的体会和发言权。自从2001年我执教中国女排开始，对自由人的轮换选用是最多的，也最为频繁。替补上场，除了技术保证，更需要的是心理素质，也就是心态要摆平。比赛到白热化的时候上阵，最怕的就是跟着场上气氛紧张起来，导致上场放不开。特别是上去替发球一传时，发球要考虑攻击性，又不能失误，一传要争取到位，至少也不能垫飞。我的体会是啥也不考虑，只把重点放在技术要领上，平时怎么练上场就怎么做。练兵千日，用在一招。我对自己立下的要求就是，作为替补队员，我上场就要争取立功，即使不起作用也绝不能丢分。好在我的运气不错，上场多数能起作用。慢慢的，从教练到队员们都认可了我。1978年，福建男排终于苦战过关，横扫全国排坛，获得当年的全国男排甲级联赛冠军。我很荣幸，调上一队不久就成了全国冠军队员，而且自己也参加了实实在在的上阵拼搏。我知道，这是教练给的机会，也是我努力的结果。应该说，一方面我圆了自己的少年梦，虽然不过是凭着个子矮的优势才跻身专业排球的一线队伍。另一方面，我知道我的位置很不稳定，充满危机，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挑战，处处充满危机感。在这种状况下的拼搏和努力更富有挑战性。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帆一旦扬起，就要驶向胜利彼岸，弓一旦拉开，就要射出有力的一箭。身穿福建字样球衣的陈中和融入了省城福州，在高手如林的队里，陈中和平时看起来是面带微笑，安安静静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内秀外静的人。运动员的类型很多，通俗说法有兴奋型、激动型，有内向型、冷静型，有几乎两者之间的。陈中和属于动静分明的一类。他在思索着自己的定位，设计着自己的角色。在队友眼里，陈中和仅仅是一个小个子兵。陈中和平时不太起眼，却是个上了场无比活跃的人，他总是又呼又叫地鼓舞大家，调动气氛。陈中和当年在福建男排的队友、二传手，现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的徐正国回忆道：“队里高个如林，陈中和是最矮的一个。他比我迟2年到一队，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在比赛中很起作用的队员。”训练中他全是练那些难度最大的项目，比如扑救险球等等，此外才是发球传球。他练得很苦，运动量有时比主力还大， 可以说他是一个朴实敬业的准自由人。陈忠和的另一个队友回忆道，陈忠和球性很好，球路很熟，为人随和，待人本分。我感觉他的内心是比我们成熟的，想的比我们更多。现在回想起来，他看起来平平常常，其实比我们有远见，懂得在追求事业的同时，也时时在设计自己。比如他训练刻苦，比赛认真，杂事常做，在当好一名运动员的同时，知道学习裁判法，知道学习训练手段，知道学习管理艺术。一位当年同在中国女排当过陪练的教练说过，和陈忠和相处很放心，他从不在背后说人长短，行为做事到位不越位，补台不拆台。而且他是真心诚意的，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能当主教练，也绝对请他当副手。各种评价综合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真实的陈忠和。70年代末，当时比赛每局还是15分制。笔者曾经看过陈忠和在福建男排时的一场比赛。比分14-14的时候，陈忠和被调上场。只见他拍拍手，微笑着持球站到了发球区，扫视对方一阵，良久，发了一个勾手飘球。球落端线，直接得分。陈忠和兴奋地拍拍手，跑动着和队友呼应一阵。换对方发球时，陈忠和移动接球，球未到手，先喊了一声“到位”。果然，陈忠和与叫声同时轻舒双臂，垫了一个一传到位球，供前排队友组织一个短平快夺回发球权。之后，陈忠和一个防守起球又到位，前排又打了一个落地开花，赢了。比赛之后，对方的球员汗水淋漓地下了场，三三两两在议论。有的队员不太服气地说：“哎，今天就输在这个小个子手里。”球类集体项目的替补其实是最艰苦的位置，替补队员在圈内又叫做板凳队员，论地位是低微的。平时他们除了训练，还要做许多诸如给球充气、整理场地球网、当假设敌陪练等等的杂事小事。然而陈忠和就是有这种气度，他不因事小而不为。陈忠和主动揽下队里的杂物，只要力所能及的事他都做，而且是愉快认真的做。久而久之，他成了场上场下都不可缺少的特殊队员。比赛时主力阵容只要不出差错，或者说主力队员发挥正常，替补队员总是坐在被遗忘的角落。当教练想到替补队员，特别是使用准自由人的时候，一般是场上大事不好，或者双方成白热化，局面打不开的时候。此时作为替补队员上阵，有如后备队调上前线，总是在十分紧张的节骨眼上。上场发挥好了，这是应该的，若是打砸了，有时就成了替罪羊。其中的酸甜苦涩，不亲力亲为是难以体会的。但是陈忠和笑对人生，他十分卖力地履行自己的准自由人的职责。他把这种挑战当作一种机会，只要能上场，就是想发挥自己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陈忠和在农场时就有过借用当排球裁判员的历史。陈忠和在福建男排2队和1队期间，不忘钻研排球裁判业务。在训练比赛的业余时间里，他系统自学了排球裁判规则，并获得国家1级裁判员资格证书，成了队里兼职的排球法官。队伍分队配合训练时，陈忠和就临时充当裁判的角色。 如果顺着这个方面努力，陈忠和退役以后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专职裁判员。这也是一条永远伴随排球的路啊。陈忠和作为一个普通裁判员，曾经参加了一次全国排球比赛的裁判工作。担任此次比赛裁判长的谢玉森回忆道，陈忠和当裁判员有两大优势，一是他反应快，判断准，二是他公正中立，不偏不倚。陈忠和工作尽心，人缘很好，不管是担任主裁判还是副裁判，不管是当记录员还是司线员，他总是客观公正，十分到位。不过陈忠和终究没有走上专职裁判员之路。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人总是要不断追求的。我觉得追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很美的自我升华过程。追求的东西未必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地完全得到，但是放弃追求，生活的目标也就没有了。我知道自己在福建男排实际上处在不进则退的地位，所以我练防守技术之余也学裁判业务，积累训练管理的经验，多学一点，不至于今后变成一个多余的人。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设计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就如当年的郎平一样，他进了少年体校想着进北京队，进了北京队想着进国家队，进了国家队就想打主力，打了主力就想成为世界一流。不断的追求使郎平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水平，终于成为了世界一流扣球手。成了全国联赛冠军一员的我，心态也是一样的。身穿福建球衣的我，每逢看到穿着中国球衣的国手，总是打心眼里神往。当然我明白，以自己现有的条件，要打进国家队是绝对不可能的。待在队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动队伍的淘汰更新是无情的。当时被淘汰出局的运动员要么下基层执教，表现好的可能留在本队当教练，要么上学读书，及时充电。现在机会更多，可以转会，可以出国打球，可以下海经商等等。可是我对排球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总是这样想，只要眼下队里需要用我一天，我就练好一天。我默默地努力着，当然有时也会想，以后如果队里真的不需要我了，我怎么办呢？我到国家队任教练以后，每次集训都调了许多人，主要是通过训练考察队员。到了正式比赛的时候，再确定十二个人。应该说，集训期间人人有机会证明自己，比赛中间更是有机会表现自己。有时候，不一定入选的队员就是最好的，没选上的队员同样有机会，只要进步了，状态更好了，下一次还会选上的。当年郑美珠三进国家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郑美珠的身高才1.72米，如果她第一次被国家女排退回时就灰心丧气不想练了，那么中国排坛上也就失去了一把闪光的尖刀。竞技体育充满竞争，与对手的竞争，本队内部的竞争，这都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竞技体育最公平，真正是强者上，庸者让。我自己说服自己，坚持就是胜利。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正面临着悄悄转机。1978年2月，福建漳州，国家体委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排球工作会议。这在中国排球史上无疑是浓重的一笔。国家体委根据现状，在会上号召全国排球界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会议制定了中国排球3年的近期计划和8年的发展规划，要求全国一盘棋，训练一贯制，建立统一集中训练系统，以保证攻坚登顶目标的胜利实现。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排球界发奋冲刺世界顶峰的全面动员。此时，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压力可想而知。她面临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使命。3年后要冲击的，就是1981年的第3届世界杯赛。在强手如林中欲出奇制胜，必须是你无我有，你有我心，你心我棋，你棋我决。袁伟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训练奇招，即由男队员组成强大对立面，强化锻造女排。袁伟民对陪练男队员的要求是苛刻的，除了政治坚定、热爱排球事业外，工作上要任劳任怨，技术上要求全面，排球的发、传、扣、拦、垫5项皆佳，能模仿扮演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以力对练。身材与当时女排队员相近，在袁伟民挑的陪打阵容名单中，首先就有了福建男队的我。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1979年，在袁伟民挑选的女排陪打阵容名单中，首先就出现了当时身在福建男排的陈忠和的名字。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陈忠和也没有想到，命运就这样在他没想到的情况之下，让他穿上了国家队的队服。而那一年，陈忠和22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名。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10000000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一个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勇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5。